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好，在10月7号我们来关注到在今年这个幼儿园排队的事情，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了哈，在香港的北区幼儿园出现了家长比较夸张甚至有些恐怖的提前一个星期过来排一家幼儿园的这个情况哈，我们今天就来跟进这个事情。今天首先请到的呢是这个既是我们的同事又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妈妈，这个每天就在这个操心怎么给小孩买奶粉啊上幼儿园的袁秋啊，欢迎袁秋。 Hello, 大家好。 这个袁秋周末刚刚去幼儿园排过队是不是？ 有亲身经历 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幼儿园排队的情况，人多吗？ 是这样子的，我那个去排队呢，其实我们是在网上download好表格，填好了以后，其实排队只是去报名交表的。 嗯。 然后呢，因为这间幼儿园它事先已经讲明了，今年就是不需要排队。 嗯。 它就是你交了表以后，然后它面试之后是抽签录取的。 嗯。 所以一开始我就是抱着比较轻松的心态，我觉得哎 OK, 它不用排队，我只要在它规定的时间内去交表就 OK 了。 嗯。 所以我也不是很急，早上我就是8点多钟，然后就推着女儿就慢慢悠悠的走过去了。 是。 然后呢，结果一到了幼儿园，我就傻眼了，我的天啊！就是那个队伍一眼就望不到头了、 哦、 然后呢我就去找那个队尾，基本上已经过了两三条街了。 所以你最后排到了是多少？ 后来我排到了365号。 365号， 对，是白 天办到的。刚好是一年每年算一天。所以一共有多少人大概？ 大概我不太确定有多少人，因为我后面的队伍也是望不到头的。但是这一间幼儿园大概一年他只收120个孩子。 嗯，那他派了多少张表知道吗？ 他表是download的，就没有数量限制，但是他交表的时间是有限制的，就是9点到12点半之间。你如果过了12点半还没有交到表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交表了。 嗯、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很多有内地中介排队这样的一个迹象，你在这个排队过程中有遇到吗？ 我排队的时候就没有，就是没有遇见过内地中介，因为我前后基本上都是讲广东话的，应该都是父母了带孩子的。 嗯，那有带人排队的吗？ 我看见就是有3个老人家，就他们。因为他们刚好，因为那个幼儿园旁边是一个酒家，然后我快排到的时候，我就看有3个老人家拿着那个板凳出来，从幼儿园里面出来，然后他们坐在酒家那个地方分钱。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帮带人排队的、 啊 那个。 我们看到这个网络上淘宝上面有提供排队服务的，这是内地的中介公司， 2000块， 是说2000块，但是据香港的本地媒体报，他可能2000块是内地的，不知道可能比较便宜的淘宝价， 对， 在香港甚至有上 25000， 有最贵25000， 不是，他25000是保证你能排到。保证能够报名，如果 这2000块钱就是我帮你去排，但不一定排得到你要的那个学校，但是我可能排到一个你不要的。 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它是针对那种，因为有些幼儿园它是限量派表的，就是你一定要排队才能拿到表的、 哦、 这种主要是 竞争比较激烈的， 对， 所以人家服务 你如果可以网上 download 的，其实不需要这个了。 是， 对， 所以袁秋，你一共给这个小朋友排了几家幼儿园？ 我现在到现在为止已经报了，就是有7间， 7间幼儿园，你只有一个孩子。 我没有办法，因为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一开始啊，就是最初刚准备帮女儿报幼儿园的时候，其实我只他给是2间，就是我们家楼下的那2间。嗯、 对啊， 那现在为什么？ 但是我报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我的天啊，这个竞争太激烈了。 嗯， 对啊，就是分分钟就是没有机会可以上到这2年幼儿园的。对， 你觉得你肯定没有可能报到你楼下的那2家幼儿园？ 就是我不能说肯定没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很有危机感。 这种这个它不确定性来自于哪里呢？ 就是一个就是当然就跟你孩子出生的月份有关了，因为幼儿园它一般就是比较喜欢录取那个大就是 七月以前 的大月份。 这个是幼儿园它公开对外说的吗？还是 对， 没 有。 有一些 幼儿园我问过的大普的幼儿园，有一些是公开就说只要7月31号之前的。 这个是因为你因为它录取呢是按照一个自然月份的，2012年到2013年，比如说、 哦， 那你其实一月份的人面试，你肯定比12月的人面试来的占优势啊， 因为他幼儿园他也想就是保证自己的质素，他比较喜欢要那个大孩子，因为大孩子表现呢 表现 方面都比较 好，是这样， 让他表现对、 嗯。 然后另一种就是我报名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报名的人太多了，比如说那个有一间幼儿园我就不说名字了， 嗯、 我去帮彤彤报的时候就已经排到288位了。 总共收多少人？ 对，他一年只收二三十个孩子， 二三十个人。 然后因为有一间幼儿园就是很好的，我非常想去的，他就是公开的，就说他2014年招收的名额是两名， 两名 还会优先考虑有兄弟姐妹在读的， 这是肯定， 然后再考虑就是父母在大埔工作或者住在大埔的， 对 啊，所以像这一种幼儿园，虽然我报了，但是其实我是抱着就是有机会就参与一下的那个心态去报的，我 参与一下好像 抽奖，对，我觉得基本上这个成功的几率不是很高， 所以除了这个幼儿园他收生的比例非常低以外，你会识别的出来有些幼儿园比如说是真的特别好你才去报吗？ 就是我一开始想报一个是离家近嘛，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在这个因为有那个讨论区嘛，就是妈妈们反响都比较好的，这个幼儿园之所以比较好，老师也比较有爱心呢，教学模式比较好，对，我其实主要是想报这一种的，但是到后来我就变作基本上能报的我都想，哎，三十块钱就帮女儿报一下吧，就是拿一个机会吧， 一张表30块钱， 对， 这相当于买这个彩票也是这样的概率，2块钱我就买一注， 竞争真的很激烈。对， 结果你这个赌注是自己的孩子，好吧？在袁秋是从内地过来的，好，但是你的比如说在网上网络论坛了解，现在就是跟你这个情况不一样，你是在香港工作，但是那种在比如我们就是双飞的家长，双飞的家长这样的来香港排队的多吗？ 其实蛮多的，就是因为我虽然我没有亲，我只排过一个幼儿园的队，其他幼儿园就是直接到时间去交表就 OK 了。但是我看论坛上很多那种双非的妈妈，他们会问比如说那个大埔的某一个幼儿园怎么样啊，怎么走啊，还有一些妈妈就是说他们比如说今年入学的孩子，很多那个深圳的妈妈他们会组那个保姆车，就从深圳一次过的带孩子过来上学， 对，一辆保姆车大家可以搭车哈， 对，他们会这样子。 那在这种论坛上面会有中介上来提供服务吗？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因为对这种论坛它可能会过滤掉一些，对， 广告， 但是内地的论坛可能会有 啊， 对， 所以你给这个女儿报了7间幼儿园， 对， 你觉得自己机会有多少？ 我目前觉得啊，其实应该怎么样，应该都还是会有幼儿园录取 的，不管怎么样都可以上到一间幼儿园， 对，对， 但是 因为有一些我报了一些就是比较。就是没有那么多那么有名气的，就是乌村性质的，但是就是了解过幼儿园的老师什么也都比较好的，比如说就是楼下附近的，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对， 好，所以这个是你挑选幼儿园的这个经验，有碰到妈妈说报不上幼儿园的吗？ 目前还没有碰见说报不上的，但是你能报上，但是你能不能录取上就是另一回事了，对， 像这个你了解你比较认为比较好的幼儿园他学费大概是多少钱？ 如果是私立的话，一般现在我报的就4000到4500吧，就是半天的。 4000到4500是一个月？ 一个月 4000到4500还只上半天。 三个小时。 他的半天 多吧， 3-4个小时 这样子。对， 好，这个是，哎呀，这个大家听到袁秋这番话啊，如果你还没有生孩子的话，赶紧考虑， 压力非常大， 考虑清楚，这可是一个重大的决定。你就生了孩子之后就，哎，你看排这个365号的队伍，还报7000幼儿园哈，最后还不一定能够报得上，报上了呢，一个月还有这个4000-5000块钱能上半天，那另外半天怎么办？我在想， 另外半天就是老人家帮着带了， 老人家。哇，这还要考虑这个老人家家人的成本。哎呀，这个希望袁秋能够报上幼儿园了。 谢谢 袁秋来这个报告周日排队的经验哈，谢谢。好，我们今天三点话新闻是关注到香港这个传说中巨难上的幼儿园哈，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这个除了听到妈妈的声音之外哈，再来听到这个幼教界专业人士，待会儿呢会访问到香港幼稚园协会永远会长啊胡潇霞会长来听。胡潇霞这个老师本身也是幼儿园的一家幼儿园的这个园长哈，所以我们来听一下他来介绍业界到底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的。 好。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香港的学前教育哈，这个在香港学前教育呢就是2岁到6岁，那幼儿园的这个第一班呢，在内地可能有的时候叫什么小一啊什么的，在香港叫做 K1 内地叫、内地叫小班，不叫小一、小一是一年级、小学一年级。 哎呀，这个没有当过父母，现在就暴露出来了。好，这个上 K 一通常是、 就是、小班， 小班也就是通常是三岁的小朋友 左右， 对不对？ 三岁半，对。 三岁的小朋友，我们根据这个港府提供的一个数据，好，在2012年，也就是去年，2012年港府的统计，在三岁左右的这个适龄儿童呢，双非儿童是2.98万人。那其实在，在统计的这个数字，我们看到去年一共是多少人呢？是9.16万名婴儿。所以说，我们看到，双非占到了三个适龄的这个要上幼儿园的香港小朋友里面有一个，他的父母就不是香港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双非儿童哈。 对，这个数字听上去挺吓人的，但是不是所有的家长都会把他们的那个小孩送到香港来念书。 是， 有调查是说20%，就是1/5，那就是3万里面有1/5的这些， 大概6000， 对，6000人左右过来。那其实6000个人，我看到数字是2000到6000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2000到6000人，在9万人的学生中，我觉得香港还是可以消化的。 哎，但是好，大家不要这个小看了这个数字，在香港的幼儿园并不是全部都是集中在一个区域的，因为简单的这个理解的话，如果父母不是香港人的话，他可能居住在深圳这样的地方哈。深圳那如果到香港最近的地方，就是香港所谓的这个北区 啊， 也就是新界北，临近深圳的这个区域。那 比如说像上水啊、粉岭啊这些地方， 或者我们这个凤凰所在的这个大埔的这个范围哈，那其实这个区域呢是可能双非儿童上学的首选之地。因此今年我们看到香港的这个新闻当中，主要报道幼儿园吃紧或者出现通宵排队的，主要是出现在这一区的学校。因为很自然的考虑，希望小朋友每天上学的时候能够稍微少花一点时间在路上哈。那就这样的这个情况，是不是真的对香港的这个幼儿园造成了收生的压力？是不是有可能香港的小朋友，不管你的父母是不是香港人，真的有上不到幼儿园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来访问到是香港幼稚园协会的这个胡潇霞会长哈，本身也是潇霞幼稚园的校长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胡校长是怎么样来解读这个问题的。胡会长你好。 哎，你好。 感谢接受我们的采访哈。先请教您一下，就您了解到的情况，香港的幼稚园在今年或者说未来的这个收生的年份哈，这个压力是不是真的如我们听说的那样大？ 其实是没有的啊，因为香港的幼儿园的学位是实在是比那个学生的人数多的，所以凡是香港的小孩要念幼儿园的话，都一定有位，还有剩下来的位置。不过就是有部分的地区，比如说北区比较近大陆的地方，可能因为有那个双非儿童也要进来念书，所以那个就比较拥挤。也有一点不明的因素，因为我们不能够估计双非儿童是有多少部分要来，全部要来了还是只来一部分，因为政府也不能够这样讲哦。要不晓得家长的想法嘛。 那根据其实政府的有一个统计是说，在2014年适龄的，就是在四岁左右的这个双非儿童人数可能是在3万左右哈。您觉得假设这个3万如果说全部到香港的话，这个香港的幼儿园承受得住吗？ 要是平均分配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不过就是地区性的问题嘛，都在北区。就是北区的儿童也是很希望在园区念书啊。要是大陆的来北区，北区的就到中区，那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就是地区性的问题啊。 但是北区的家长恐怕也不太愿意选择离家很远的幼稚园。 是的，是的，本来幼儿园就应该在家里面呢，家附近呢嘛，不应该走很远啊。无论那个安全还是那个车费的问题、时间的问题都是有的，所以我们都是提议。无论是香港的家长还是大陆的家长，都是比较在家附近念书是比较好，对小朋友来说啊，小儿童来说啊。我想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不要那个羊群心态啊，因为人家都到香港去报名了，那我一定要去了啊，就是人家都报几家，所以我们也报几家啊。其实啊，小孩子只有一个嘛，学位一个就够了。每一个人都报几家，那个学位的需求更难、更困难去把握。 那根本是不用羊群心态的。 嗯， 那第二呢，就是有点有些大陆的家长可能以为啊，他们以后要到香港去，所以在香港念幼儿园那个课程啊，还是什么的比较衔接啊，其实不一定的，因为啊，你知道大陆开放这么久啊，大陆的教育也是很好的。我想两边的幼儿教育啊，都是从资本学起啊，小孩子从无知到有知啊，从生活上面的照顾。啊，自己慢慢学，所以日本的教育，我觉得两边差距不是那么大， 嗯， 啊，所以上非儿童也不一定要到香港里面念书， 嗯，那可能有很多内地的家长觉得，在香港如果上过幼稚园的话，以后升小学啊，再升中学会比较容易，这真的会是这样吗？ 没有，这个可能是一个误会， 嗯， 啊，因为香港的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是。政府可以分配学位的，政府分配学位呢，根本不管你有没有念过幼儿园，有些小孩是根本完全没有念过的， 嗯， 也可以分配到小学一年级的学位， 嗯， 啊，一定有的，啊，因为小学在香港来说就是那个义务教育， 嗯， 啊，除了一部分的家长给他选那个私立的学校，外语学校这样的，啊，其他的都是念政府。补助的， 嗯， 政策的，或是官吏的，啊，那个政府也是统一派位，一定要给你一个位置的， 嗯， 啊，那个是小学的问题，政府负责任， 嗯， 可是幼儿教育呢，在香港来说都是私立的， 嗯， 啊，政府也没有能力把它完全控制的，啊，每一家学校是每一个办学团体，啊，跟政府大概没有什么关系。政府不能够当小学一样把握他的学位去分配， 是 啊，可是一年只是分配的，你完全没有念过书都可以的。我建议就是，无论是大陆的家长还是香港的家长啊，也是比较镇定啊，不要羊群心态，不要报那么多家， 嗯 啊，我想报两家已经很够了吧，是不是啊？ 您觉得报两家就一定上得到幼稚园？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啊， 嗯， 不是缺位缺的这么严重。 嗯， 啊，我想是应该这样的。要是再找不到的话，啊，以后有个别有问题的时候，啊，才向香港政府的教育部教育局啊，这样， 嗯， 就是在求他们帮助吧。 嗯，那对于这些幼儿园，现在有很多家长是要提前甚至是一个礼拜去排队领表格。有人就建议，为什么幼儿园不网上这个登记、网上派表呢？您觉得这样做有什么难度吗？ 没有。我觉得是没问题的，网上派表没问题的， 嗯， 不过就是我刚才说的，每一个幼儿园都是他们独立的个体，是他们的个体户嘛， 嗯， 啊，他们喜欢怎么样就喜欢怎么样啊， 嗯， 啊，可能门口排一头队才我们才觉得威风了，啊，是啊，啊，这个也是我说笑话而已啊，啊，就是派表的方法，也是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个提议啊，网上去拿那个表啊，然后他们寄回来或者怎么样，晚上抱回来也是可以， 嗯， 啊，这样啊，这个就是每一个学校自己的想法。再有，我想大陆的家长喜欢小孩来，最重要一个就是那个教育程度的差距的问题，其实是大概两边的教育没有什么差距。 嗯， 啊， 您指的是幼稚园。 是没有什么差距了， 嗯， 你不像是我们祖国的教育现在越来越成功吗？啊，比如说那个普通话教育一直比香港好啊，那个英语的教育他们也不落后。 嗯， 啊，最重要的是我参观过很多那个幼儿园啊，他们的文艺的教育， 嗯， 那个跳舞啊， 嗯， 啊，我还看见有小孩绣花，香港的小孩你才不敢给他拿一个针线，都危险啊，我们要负责任。可是大陆的小孩，幼儿园的小孩会绣花。你说那个文艺的教育啊，根本是大陆比香港好啊， 嗯， 是不是， 嗯， 啊？那个跳舞啊，打跟斗啊，香港的小孩你不敢，一定要他打跟斗啊，他的骨头有一些什么意外，你可能负担不起啊，啊！可是大陆这个方面的教育就比较自由啊， 嗯， 所以我觉得大陆的幼儿园的教育也是有可取的地方， 嗯。 那最后就是谈到那个，可能是那个学费金钱的问题。像非儿童在大陆里面念书，可能没有大陆的公营的学位啦， 嗯， 要念私校啦， 嗯， 啊，那私校要交学费啦。那其实香港有那个学券的制度，我也希望香港政府能够看到这一点 啊，要是根本是我们香港出生的，我们香港儿童的话，他们在大陆也可以同一个时间向香港政府申请那个学捐的津贴。 嗯， 他们有了那个钱的津贴，就在里面交点学费就没问题啦。 嗯， 这个是第一个解决的方法。那第二个的就是，两边的政府能够允许我们香港的非牟利的团体，非牟利的不是拿益处的，非牟利的团体就在广州广东省那个里面去办学嘛。 嗯， 所以我们上非儿童就可以到香港人，到香港机构团体，到大里面办的幼儿园念书。 嗯， 那家长就放心了。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香港幼稚园协会永远会长胡潇霞校长哈，他本身也是潇霞幼稚园的校长。那这个胡校长刚才是要说大家主要是羊群心态哈，都是一窝蜂的去报学校，结果造成某些学校外面大排长龙，好像这个学校很威风。那这个胡校长也说，这个觉得香港的学额是没有问题的，也许北区的个别学校会有紧张的情况，但是如果你愿意走的稍微远一点的话呢，上学肯定是没有问题。当然 我 想这 个 对于家长来说恐怕这个考量不太一样。 对，如果我是一个就是看官的身份，比如说像朱明奇这种没有小孩的，然后反正也不关你的事，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排队成为了香港的一个文化，不论你吃饭排队啊，你买手机排队，你买 LV 排队，你现在到了这个学位的上面也在不停的排队，是不是羊群效应？我相信有一部分家长的确有。刚袁秋有说他排了七家学校， 是啊。 那为什么要排七家学校？大家就有一个恐慌心理，就万一这个排不上的话，我是不是要其他的地方做一个保障？那我所知道的，在双非里面我有看到有人发帖子说，他说我下午有五个面试，一个学生要在下午参加五个面试，据我所了解，一个面试你起码要2到3个小时，你怎么可能排得过来？再加上一个3岁的小朋友， 就一些有肯定有一些报上了也不会去。 对，但是反过来有讲，为什么那些双非是成为双非儿童呢？他们为什么来香港生小孩呢？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为了在香港上学，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觉得内地的一些学校可能是或者是一些制度他们觉得不满意， 嗯， 或者是他们想到香港来接受他们应有的一个权利，说实话这是他们应该有的权利。 嗯， 虽然很多人在昨天这个游行的时候说请这些双非儿童滚回到这个内地去，因为我们纳税人交给政府的钱，我们才是政府的老板，那政府应该就从我们的利益先出发，但是问题是双非他们从法理上来讲没有问题啊， 都是香港人 都来排队是没有问题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是， 而且包括这些很多双非来的时候，他们的父母都是接受了比较好的一些教育，而且都是中产，所以他们希望得到更好的，在这些学校里面我也要争取更好的学校。 是， 统一派位一定可以派到不同的学校，但是你能保证这个学校比我自己想要上的学校更好吗？那为什么我就不能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呢？ 哎，这个父母总是想给小朋友上的最好的学校哈，因此你要说香港的这个学额自然是充裕的，但是名校的或者说满意的学校哈，永远好像都是不够的这么一种状态。 还有一个羊群效应啊，不仅仅是家长造成的，学校也乐见其成，非常我相信他们非常乐见其成。我们知道这个香港的幼稚园，刚才这个胡校长他也说了，香港的幼稚园都是个体户，都是个体办的， 私营， 对，私营吧。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当然有些学费高一点，有些有政府的这个学券的资助啊，就有一些差别。但是呢，他们都是以盈利为目的了，所以那这个广告效应就靠什么？就靠家长一年一度的排队来做出一个广告。 这家长看到这个学校外面大排长龙，会有一个自然的联想说啊，就好像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面包店外面排的，哇，那这家的面包一定做得 很 好。虽然说我不一定吃过哈，但是我可能会考虑去试一下。这是一个免费的广告。 对啊，而且如果你门口大排长龙的话，哎，第二天报纸不就报你了吗？ 对啊， 无形当中做了一个大广告。 真是好，所以这个里面真是一个双方博弈的一个过程哈。那这个咱们今天三立话新闻关注到香港的幼稚园大排长龙啊，这到底有多少的理性的成分哈，又有多少是这个香港这特殊的社会环境，一个双非的儿童啊跟本地家长哈之间的这个资源的争夺，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讨论。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钟明奇， 我是燕婷。 这个好的学校总是不够用哈，在昨天呢，其实香港本地在这个周末，就香港本地的妈妈们啊，发起了一个游行哈，是表达了对于在北区的这个幼儿园被大排长龙，甚至需要提前四天六天，还听说有一个礼拜的这样这个排队的情况，是表达自己的不满。这个呢，其实你联想到之前在香港发生的类似的事情哈，比如之前那个怎么说，臭名昭著的蝗虫广告啊，也是折射出了在这个香港现在属于资源从来都是非常紧张的这个时代哈，再加上了内地父母的这个双非儿童的大军跟本地家长之间，就是现在处于一种剑拔弩张的一种关系。 嗯，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双非其实他们也非常的不容易啊，比如说你要到一些地方，就像我刚刚说的一天比如说面试五个地方啊， 对， 还有在面试的过程中，今天我就看到一条新闻啊，有一个就是双非的妈妈带着她的小孩去面试了，然后呢当时到了那儿是用广东话面试的，这个小孩从来没有接触广东话，他根本就听不懂，而且不准家长在旁边翻译。那这个妈妈就怒了，说：“哎，凭什么？你这个用广东话来面试？我昨天晚上前两天拿这个申请表的时候排了整整一晚上，为什么不提前告诉？”这个就存在现在又变成了一个陆港矛盾中的歧视的问题。是不是故意的呢？ 燕婷，你会觉得有这样的问题吗？就是幼儿园对于不会讲广东话的这些小朋友， 我自己倒没有遇到过，因为他们一般这个申请表上你可以选择的，它可以是英文，你或者是广东话，或者是普通话，所以到那儿一般来说，我相信大多数的学校还是在这个方面做得很好啊。但是，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存在歧视，但是在申请这个上午班跟下午班的时候，我发现内地人申请上午班的这个几率会非常非常的低，但是因为这个是学校内部安排的，你永远不知道它是按照什么样的一个规则来帮你排列。对，他会告诉你说，因为上午班的那些小朋友他们有兄弟姐妹，他们有优先排到上午班的权利。 这个兄弟姐妹的这个问题哈，我一直是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因为内地这个独生子女的政策，小朋友这个有兄弟姐妹的情况会比较的少，而香港很多幼儿园的招生的政策是说，如果你有兄弟姐妹在我这家幼儿园招生的这个上学的话，我会优先招，就是你的兄弟姐妹在有 优先入学的，基本上只要有哥哥姐姐在这个学校里，你的弟弟妹妹基本上都可以进。 所以这个袁秋前两天还在说如果报得上名校的话，决定再多生一个，说千万不要浪费了这样的机会。 这个倒说的有道理。 所以这个隐形也是造成了这个内地的双非的这个儿童在香港上幼儿园，可能他面对的挑战会比香港本地的小朋友要高一些。 那是肯定的，因为你的选择面也会比较的少嘛。刚才这个胡校长不是有说这个学校是派学券，就是说你不用担心自己上不了学， 你不管怎么样肯定有学校可以上， 你就算不上 K1、K2、K3，你到了那个小学的时候他一定会派位给你的。 对， 可是学校还是存在一个排名，存在哪些是名校，哪些是相对来说比较后面的一些学校，这个是一目了然的， 这个家长之间稍微一讨论都会有。 对啊，你不上他的 playgroup 你就不能上他的 K1、就不能上他的 pre-nursery， 就不能上他的 kindergarten、就不能上他的小学，就不能上中学，所以就输在了这个第一步上面， 是非常可怕啊。这个一说到输在起跑线上，这所有人都觉得非常的可怕。在内地的这个小朋友呢，果然还面临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大家的这个家很多是住在深圳哈，那你每天过来在路上你花的时间啊，就是要比香港的小朋友要长很多。 对， 每天我有的时候过芦湖这个关，看到这个有虽然有跨境学童的这个专用通道，但是我还是觉得真的很不容易。你就说让我每天住在深圳到香港来这个翻工啊，我每天都觉得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事情。不要说小朋友，你说有的人说啊，小朋友每天早上多睡半个小时，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可能对于很多双非的儿童来说，他每天就必须要不止少睡半个小时的问题，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的时间，因为你想每天早上在人流高峰的时段啊要过关，然后到香港这边还有交通的这个路程，还不要说这当中可能有些家长会担心安全的隐患，因为这个罗湖过关那边的人真的是非常多。这小朋友呢，你看这个个子也很小哈，有的时候这个 还不如柜台高。 对，一个老师，我经常看一个老师带了二三十个小朋友啊，那个小朋友有的时候也乱跑啊，然后这个在人潮中挤来挤去，我有的时候真的担心你万一带丢了一个怎么办呢？ 而且他们的书包非常的大哦，他们每次要挤上那个自己的保姆车，所谓的保姆车，因为有些学校呢，他是安排校车是定点服务。 务的，你不能到这个关口来接。但是所以呢，大多数的家长他们就会租这个保姆车。那这个保姆车的价格，据我了解，就比如说开到这个大埔啊，或者是稍微近一点的地方，已经可以跟学费差不多了。那如果你要到港岛区的一些地方呢，加上这个路程，来回的路程就要4个小时。那你想，他一个半天班是3个小时，来回的路费加路程都超过你的学费加学时。那回去的时候，小孩基本上都在车上睡得七零八落的，其实是一个挺可怜的状态 啊。所以这个有很多人挤破脑袋，你看到香港来这个做双飞的家长也好，做双飞的小朋友也好，哈，为的就是想要这个有一些这个港人身份获得的资源或者说优势啊，但是这个代价也是非常的高。 嗯， 除了这个隐形的社会的压力之外，恐怕在时间上面，在金钱上面也要花的比别人多一点。 而且呢，这个也不完全是有钱人家才来香港上学的，有一些小孩他们就是因为生第二胎，想要生第二胎，所以跑到香港来生。 嗯， 那然后呢，就发现你回到中国内地，比如说你要在深圳上学，一个月的学费也要4-5千， 因为你有香港，你变成香港人的这个， 对呀，你就变成国际的那个身份，然后你就没办法用享受这样的一些义务教育，然后你又要跑到香港来，你就必须来争破这些学位，所以这些人是相对来说 这个家庭里面也变成一国两制了，这个就非常的尴尬哈。而且这个特殊的一个情况在于，对于香港人的这个身份啊，你一旦获得了，放弃不了。 对， 这个大家听上去有点像一个玩笑哈，但是这是真的， 一经拥有不得放弃。 对，港人的身份呢，这个是香港一经拥有不得放弃。所以遇到过之前，我看有媒体做调查，就是发现比较早期的这个双非的儿童，他当时有一些考虑，在香港出生，但是呢，家庭后来决定我还是要回到内地去发展。这个时候，你这个香港人的身份呢，有的时候当然有他好用的时候，也有他麻烦的时候，比如说你的这个户口的问题啊，上学的时候你就要比别人多交一点钱啊，甚至在办理很多手续的时候可能就是要麻烦一点。那这个时候呢，有的人说那我放弃这个香港身份行不行，真的不行， 回到中国国籍 真的不行。 所以中国国籍是世界上最难入的一个国籍。 对，香港身份也是， 儿子也入不了。 你第一，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国籍很难重新入哈，第二，这个香港的身份又放弃不了。 对， 所以说真是，大家有的人你别看羡慕哈，有的这个香港的这个身份，你在实际的操作当中有的时候可能也成为一种额外的负担。 嗯，就是所以刚才我非常同意刚刚那个胡校长他说的一句话，他就说是不是可以到广东啊，或者临近周边的一些地方去开办一些新的学校，就像现在香港对于一些老年人他们的政策， 就养老的安排， 对，就到临近的一些地方可以能不能开养老院，然后你比如说交社保，他们没有社保，反正是拿一些这个金生果金之类的，都可以不用回到香港本地。那这些学生是不是也可以采取同样的一些措施呢？ 这也可以，其实对于香港的这个业绩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来着啊！相信香港在比如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到香港上幼稚园，相信他在这个师资方面或者说办学经验方面肯定有他的这个优势。如果说他能够到内地去办学的话，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而且我觉得香港幼稚园虽然说可能有的教学质量比较好，但是他这个场地有限， 对 内地的话这个场地至少我觉得比较宽敞， 地大物博。 对，所以这个最后我们还有点时间啊，燕婷来讲一下这个香港上幼儿园，你有比较根据内地的这个幼儿园到底它好在哪里或者有什么问题吗？ 香港的幼儿园跟内地的幼儿园应该相对来说，刚刚你说的这个场地问题肯定是比不上内地的幼儿园的，就是包括它的这个操场也非常非常的小。然后你看到九龙塘那些名校非常有名的学校，学费非常高的学校，你走进去就会发现它的那个操场可能是在我们小的时候上的那些有一点破感觉，就是它的房子非常的旧嘛。但是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里面什么设施都会有，比方说你进门的时候你需要脱鞋换鞋子，然后呢包括你洗手液，就一系列的量体温，这些是非常非常规范的。但你在内地的时候你就体会不到这么完善的这样一个套程序。包括老师方面，我觉得在师资力量方面香港的相对来说要专业一点。内地的话就很多是来自一些师范院校毕业的小姑娘。那他们可能在教小朋友之间非常的有爱心啊，也很好玩啊，可是在一个系统上你就会觉得是不是缺少一点。我有注意到一个细节，我有一次在内地，其实也是一个挺有名的一个亲子班啊，我去参加他们的一个活动，然后我就带着小西瓜去，然后呢我就注意到一个细节，他们在那个地上铺的那些软垫子上面呢，有一个脚是掀起来的，就是有一点掀起来，就小朋友走过去很容易绊倒，我觉得 铺得不平。 就整个的那个教室是非常光鲜亮丽的，你跟香港的一比，那香港简直就是在90年代的那个处于那个感觉 ， 但是问题是就这一个脚就让我觉得有一点危险的隐患在那儿，而且之后好几个星期它都没有变。还有一个老师， 就是这些细节会有一些差别。 对，还有一个就是老师在拿出一个三角形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脚是一个尖角。 啊，你 对小朋友会有潜在的危险。 那老师不觉得有任何问题啊？他就在教三角形，但是作为家长来看，我就觉得这个在香港是基本上不可能发生的。哦，就像刚刚吴校长说，内地会教你绣花，我相信这个要等到十几岁，或者是你能真正保证自己安全的时候，才可以来绣花吧。 哦，这个真是在家长的眼里的话，这个世界呈现出另外一种不同的样子。 就完全你要低到跟小朋友那样一个高度，才知道他所面临的危险是什么。 啊，真是哈，这个幼儿园，你看这里面门道还不少，而且相信价格也不便宜。 你说内地的吗？ 不是，我说香港的这个。 香港的， 他这个学费，你看，大家刚刚听清楚了，是一个月4-5千块钱平均的水准，而且只是一天半天哦。 半天是3-4个小时。 半天3-4个小时，嗯、还有很多学杂费。 嗯， 对不对？比如说 很多学杂费、书费啊，比如说还有像这个校服的费用啊，嗯、你夏季跟冬季的校服不一样吧？ 嗯， 然后你运动课跟平时的校服也不一样吧？ 嗯， 然后呢，还有书本费，比如说这些书本，嗯、当然他不强制你要买，可是呢，你也可以 也不能一本都不买吧？ 还有不停的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你要出国旅行啊， 小学、幼儿园小朋友出国旅行， 它是交流，但是你可以选择去，选择不去，但这些学杂费拉拉杂杂算下来的话，就是一笔不少的费用了。 真是这有可能超过学费吧？ 就看你选择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 真是 啊， 我之前看这个，因为这是私立的嘛，所以说它有的时候这个政府不一定能够强制的进行对它规管。但是我看之前有公布的一个数据哈，贵的学校一个月的学杂费好像有将近20,000多块钱， 有可能加起来有可能对。 真的是啊，这个是幼儿园有风险哈，生孩子需谨慎，再次忠告大家。好，这个今天我们关注到香港的这个幼儿园的话题哈，就先聊到这里。好，在幼儿园之外呢，在成人的世界当中，这个星期呢，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哈 APEC 这个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正在进行。那这次有一个亮点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出席了这个会议。在台湾方面呢，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是前台湾的这个副领导人萧万长。那在会这个双方的这个主要的领导会面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峰会，那在大陆方面，这次呢是国台办的这个张志军主任哈，这个和台湾的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会面。哎，这个会面有一个什么不一样的呢？双方各以主任和主委相称。哎，这个其实在双方的，如果大家关心这方面的事情的话，这个称谓是非常有门道的。如果说你看，如果说大陆的领导人在台湾出席活动的话，很少很少会被以官职来称呼，通常呢是以被党职或者说干脆就称之为先生这样的方式。这是因为避免在双方在这个国家可能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这个两个称谓上面有一个尴尬的问题。那这一次在王玉琪和张志军的这个会面当中呢，一个亮点或者说大家认为是一个突破，互称是主任和主委。那全称是什么呢？国台办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或者呢一个这个是一个班子两套牌子哈，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那陆委会的全称呢是中华民国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嘿，那其实你如果在称对方是主任和主委的时候，你的潜藏的这个含义官职，你后面会有一个这个国体的区别哈。那其实在这方面我不知道双方是不是已经有一个共识，那这样的共识在两岸的关系方面是不是可以被称认这个当作是一个突破呢？您的看法是什么？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朋友拨打18723346，或者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凤凰 FM 点进来正在直播的三地化新闻。 好的，我们听一首歌，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电话。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了，三立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中国人讲究这个名正言顺哈，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这个称谓非常的重要。在这次 APEC 的会面上呢，大陆国台办主任和张志军和台湾的陆委会主委王玉琪是互相以 官衔称呼对方哈，这个诶在两岸的交流当中恐怕是很难见到的场面。大家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有更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是一种两岸关系的突破吗？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好，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电话，首先是来自陕西秦先生。秦先生你好。 啊，你好。 哎，秦先生您怎么样看这个张志军和王玉琪互相以官衔称呼对方？ 我想台湾不会信任大陆的，因为大陆说话不算数。 嗯，为什么这么说？ 啊？ 为什么您这么说？ 我看了许多的媒体，比方说就是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就叫洪磊，他说中国是个法治国家，老百姓不相信。还有个外交部发言人，还有这个叫华春莹，他也在媒体上骗人，他说中国是个法治的国家。他说这话太荒唐了。 嗯，啊，好， 我想台湾是不会相信大陆的。 哦， 再一个，台湾的经济也很发达，大陆的经济，不是多么发达。从表面上来看是，有多发达，实际上是不发达。因为我就在这个基层嘛。 嗯。 就是确实是这样的。 嗯，好，哎，非常感谢啊，陕西秦先生的意见。秦先生觉得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当然了，这个对台事务哈，通常不会是让外交部出面。但是秦先生觉得这个官方的这个可信度还是比较有限。另外呢，两岸的这个经济差别哈，恐怕也是我有一定的这个阻力。来听听大家有没有其他不同的看法哈，这个。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赵先生您怎么看呢？ 啊，我就是先说一句幼儿园吧，我觉得。 您说。 我觉得这个香港家长不管孩子送到大陆上幼儿园，主要是咱的价值观不一样。 为什么呢？ 咱这幼儿园天天爱国主义，说假话，骂美国，谁敢让他来啊？都。 幼儿园恐怕还没有这样。 完了的，算了，不说这个。完了呢，我觉得咱们的听众啊，越来越成熟了，是吧？真比那危言耸听的愤青强多了。你看第一个发言。说多好，咱我都不敢说。完了，最后我再说一句啊， 嗯， 我觉得用称呼这次说明一种比较务实，真是一件好的现象。 嗯， 如果大家不互相出示务实，不这样称呼，就把这个两个政府都逼到死胡同。实际上，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大陆和台湾已经形成两个政府了，是吧？ 嗯， 而且呢，我们老百姓早就叫马总统了，是吧？这也没什么，是吧？ 嗯， 现在呢？谈统一太早，你看我们的蓝天民主和法治与发达国家差太远。我们这不是李克强改革第二季了吗？如果成功了，那时候呢，我们外部环境好了，是吧？我们就完全成立联邦制，有可能了。那香港的幼儿园也可能到大陆来办来了，是吧？ 嗯。 完了，我们两岸呢，好赖民族的都是中华民族。现阶段呢，民间的多来往，血浓于水，这呢就挺好。啊， 好， 以后称呼的没关系， 嗯， 我们老百姓不会上纲上线的，绝能接受着。 好，谢谢哈，北京人赵先生觉得这个是务实的态度。好，来听听，湖北的穆先生，穆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穆先生您怎么看？ 这首先就是古人说名不正则言不顺， 是。 如果要解决问题呢，首先承认有问题的存在，要承认分歧的存在。 嗯， 所以对双方这个称呼的改变，可能就代表着一种对现状的一种认可。 嗯， 就是你，就是首先大家都承认说存在这个分歧，然后才有解决的可能。当然，你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不代表说就认可现状一直保持下去。那可能接下来就可以进行协商谈判， 是， 然后通过这个谈判来推动这个统一。未必是统一啊，当然可能在台湾那边他们可能有不一样的看法。就算有不一样的看法，大家可以坐下来谈，有的谈比没的谈要好。 嗯。哎，这个穆先生的发言哈，非常的这个像外交部的发言人，非常厉害啊。好，接下来是江苏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赵先生您怎么看？ 今天呢，看到这个新闻以后，感觉很开心。 开心？为什么？ 我认为呢，这是两岸关系往前进入了一大步。 嗯。 这个同时呢，也是我们这个中国共产党呢。 这个对两岸关系的这个处理方法上面一个大的胜利。 嗯， 因为呢，在台湾目前国民党执政的台湾，面对这个台湾的这个社会万象啊，如果说现在国民党他已经看出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大陆民众和台湾民众对于一个中国的认可，他如果说现在不抓住这根救命稻草的话，他到2017年失去执政党的地位那是没话说的。如果说现在认识这个问题，那可能2010年还有一步。 嗯， 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好，谢谢啊，江苏的赵先生。赵先生觉得这个国民党想要继续执政的话，这个两岸的这个路线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砝码。好，黑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你好。 哎， 宁先生，这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您怎么看今天的这个话题？ 这次啊，王永奇和张志军啊， 嗯， 互生官职，实际上有很大突破。因为啥？因为这个大陆呢，对台办和台湾呢，是陆委会，这是两岸的政区的主管部门，就互相事务的两岸事务主管部门。 是。 他们会见呢，对以后啊，铺开两岸政治会谈有积极意义。两岸政治怎么会谈呢？中国大陆政区和中国台湾政区是平和对等的关系，他俩是平和对等，都是中国政区。这样呢，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呢进行政治平等会谈就可以坐下来了。 嗯， 就是以后习近平和马英九会面的时候，习近平可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名义，完了马英九是国民党中央主席，这都可以没有障碍了。 嗯， 完了呢，如果行政区呢，就是中国大陆政区领导人习近平代表，马英九呢代表台湾区的最高领导人。 嗯， 这样呢，两岸以政区的名义，一国两岸两政区这个平和对等谈判就可以突破了。 嗯， 我总结呢，两岸如果呢什么呢，就是共国两党同主政。民主共和毛共荣，台海十年河一统，中国百年无战争。 嗨， 这个我觉得起码会啊，会见呢三两个月都不远将来可以期待的。 嗯，好，非常感谢黑龙江的宁先生。哎，还有这个作诗一首哈，做的非常的精彩，非常感谢。广东的钟小姐，钟小姐你好。喂，钟小姐。 喂。 哎，好，听到了。好，这个请您发表意见。 我觉得迈进一步吧。 嗯， 两岸多点联系是好事来的。我觉得中国方面嘛，有事没事也都应该不妨多联系。还有我觉得嘛，中国政府应该多点邀请一下那些台湾政要过来吃吃饭，就算没什么政事也吃吃饭。 嗯， 你想一下吧，朋友啊，就是要多做多聊多联系，才会成为好朋友，才会更迈进一步，大家的心感，两岸的感情嘛。 嗯，哎，好，这个钟小姐的这个建议非常的实在哈。这个没事儿多看看啊，多吃吃饭。那当然了，这个多吃饭，请客菜要好哈。这个、吃饭吃什么也非常的重要。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熙，再会。